第九名日产的福冈，就是在日本叫福冈，这个大家应该有印象吧，就是日产原来引进过中国，它叫风雅， 年纪太大了，我只 大的大天籁， 大有那个车真的是很棒， 我只听过风雅，但我没见过， 真的很棒， 当年用的是 VQ 的 35 后驱，那车真的很棒。 那现在它也是在日产的阵营当中属于高端， 现在 当然是高端， 没有覆盖。 对对，日产已经把这个 成了英菲尼迪的 Q70。 对对对对，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就是其实现在啊，当然那就是日产的高端品牌吧，现在 对， 就是现在英菲尼迪。 嗯 哼， 哦，这个回归本土了吧，是吧？自己家的品牌，自己国家卖的， 因为英菲尼迪在。主要还是主攻美国市场嘛，所以你要说在日本本土买英菲尼迪的话，就不如买日产，我觉得实在一点。 嗯， 那确实定价还是不一样的。 嗯，这个车在国内的话，英菲尼迪， 国内 Q70不太多哎， 好像确实 Q50会多一些。那 Q70至少是跟刚才说的宝马5系是一个状态。 对，哎，那我发现这个他们关注的都是这种所谓的豪华品牌。中高级型轿车， 对， 那毕竟还是觉得买这个新车还是贵吧。 其实就是日本人他们的开车确实习惯要好很多，就相对比的，然后他们的驾驶素质啊，最起码他不会就是特别坑啊，或者是这种， 他不会毁车是吧？ 对，他不会在二手车市场留，就是像我们调个表啊。卖你个什么涉水车呀？ 我估计也有， 就好像很少。就是一旦要是发现的话，你这辈子可能都从事不了这个行业。 这个，全世界都有好人，但全世界我相信哪个地方都有坏人。 行，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日本的二手车的关注度排行榜。刚刚我们已经说了第九名跟第十名，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把另外八辆车带给大家。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快车道，欢迎回来。哎，咱们今天行情气象站跟大家关注的是日本的一些二手车的关注度排行榜。对吧？刚才跟大家说了第十名跟第九名，第八名呢是斯巴鲁的力狮。 觉得这个相对来讲就便宜多了， 这亲民了。 对，亲民多了，因为。在本土的话，我相信这个斯巴鲁这个品牌并不贵，对吧？ 对， 也撑死了跟本田、丰田、日产应该是属于同一个档次的。 就是这个倒让我觉得这终于来了个就是属于正常的民用价位的车。刚才那两个车应该在日本， 当然这在 中高级吧？ 这在国内的话也不算民用价位了，这基本上也算一个 稍微小豪华， 对，奢华一点的这个所谓运动型中级车， 因为毕竟这也是个纯进口的车型， 是， 对， 虽然它纯进口的价格并不贵吧， 对， 反正我觉得这台车的亮点可能就在于它的那个四驱， 全是四驱， 还有 和那个水平对置发 ，iSET 系统， iSET 对 iSET 在北美跟日本市场早装了好多年， 对， 然后有了很深的一个数据经验，然后才引进的。 其实看得出来，这辆车就是一个省心务实 啊， 安全。 对， 好啊， 尤其在北海道， 哎，对，北海道人士，第七名啊，日产的 Skyline， 天际线 ，这车我觉得反正我个人还是挺有这个感觉的， 不是就是 GTR 嘛， 速度与激情当初有几部里边的那个 GTR 三、R 三二，然后现在的 R 三四好像是在这个平台上衍生出来的，是吧？然后反正早年间的话，这台车的关注度应该是很高的。就现在严格意义上来讲，在国内应该已经叫 Q50 了吧，是吗？ Q50 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把它看成一个 Skyline 的那么一个衍生版本， 差不多吧。 然后但是你要说就是 Skyline 的话，我相信很多日本朋友如或者说日本这个车迷去淘它的话，可能就是以这个并不会去淘 Q50， 他肯定 是还 是 要淘那个挂日产标的 GTR32 那个 版本， 那个 对 对 对， 因为那个够古老，而且那个我觉得收藏价值或者说自己这个所谓显摆这个价值可能会更高一些。 我觉得那台车好像那个镜子还得就在前面，在车身前头还有那个镜子来 着。日本车好像很多都有， 汽车都是在前面会 有一个 辅助镜， 那个看的效果会更远，是吗？Skyline， 大家可以感兴趣可以查啊，这台车还是有一些年头历史背景的啊。 对， 来第六名，我最喜欢的车，雷克萨斯 IS。 这个车我觉得